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就高血压的话题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就是说高血压呢并不可怕，但是并发症的危害大。那么常年的高血压会给哪些器官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呢？ 这是一个老话题啊，但是往往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是我们经常的口语啊。其实应该是重要的事情天天说。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高血压，你看在早期它是没症状的。我们也给大家讲过，高血压的病人很少因为说你是血压高你去住院的，这个几乎是没有的。 嗯， 可是你看很多今天，不管是脑血管意外、心梗、心绞痛，包括心脏介入术，包括肾功能异常，包括眼底病变以后，包括这个肠道功能异常以后，哎，我们都是因为这些问题去住院的。大家老以为是，哎，我是脑子出了问题，我的心脏出问题，或者我的肾脏出了问题，其实元凶是谁？元凶是高血压。因为早期没有这个症状，这个大家就忽视嘛。我那个前两天有人咨询我，是一个中央戏曲学院的一个老师，他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拿了一包这个中华牌香烟，结果呢在那个烟盒外边又别了2片这个降压的药。我说，哎， 这是干嘛呢？ 是我当时看，我说你这怎么还带的药？你是糖尿病吗？是血糖高了你吃吗？他说不是，我这个降压的经验呀，就是我感觉不舒服了， 嗯， 头晕了呀，身体不舒服，我赶快2片降压药就好了。再问他的生活史呢，他说他走800米路这个就胸闷气喘。这个人年龄才多大？54岁。我说你就这样，我说60岁之前你肯定出事儿。我说你也别嫌我这个嘴这个不吉利，这都是我们整天在这么节目里边苦口婆心的跟你讲，你都这样了你还这个还在抽烟，哎，戒不了。结果再聊呢，心脏已经2个支架了。 嗯， 那你再往下发展，那大脑再出问题怎么办？才54岁的这个年龄是吧？所以呢，我们说高血压的它主要的病理改变呢，一个呢是这个动脉，因为你这个血液在这个血管里面流嘛，你首先对这个动脉这个内皮伤害，另外一个就是发生这个左心室的这个肥厚。那你随着这个病程的进展，就是说你又来了个7、8年、8、9年，你就像你又不好好的吃降压药，又不巩固好你的血压，那你的心、脑、肾这些重要脏器呢，它都会被累积。这种累积呢，它刚开始是一个微观的结构的这个改变。那大家想一下，你结构改变，后期啊，功能就会发生这个不同程度这个改变。我们说心脏啊，你看高血压引起这个心脏以及大血管的改变呢，它主要包括我们的左心室肥厚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左心室肥厚，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心脏分左心右心， 那么左心这个血呢，尤其从这个左心室射出这个血呢，直接进入我们的体循环，给我们全身供应这个血液。那如果你的这个血压高，那你首先受累的就是这个左心室。左心室长期就好像他举了个哑铃，整天练练练练练，最后给肥厚了。肥厚了，刚开始是为了代偿性的，就是说应对你这个血压，我得使劲儿。可是厚到一定程度，它功能开始减退。再有一个刚才说的冠状动脉中央硬化，冠状动脉大家知道都是给这个心脏供血的嘛，那你这堵了以后，那不就开始心绞痛来了，心肌梗死来了，心功能不全来了，包括这个心律失常来了。所以高血压你看它首先累积的是左心室肥厚和冠状动脉中央硬化。血压升高呢，还有这个代谢内分泌这些因素呢，它就会引起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这个体积增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纤维组织这个间质呢，它开始增生。这样呢就使这个左心室这个体积和这个重量它都开始增加。结果就导致了这个心室肥厚。这也是我们你看这么多年一直来说，你得了高血压或者你开始衰老，你一定不要停止抗纤维化。我们刚才说增厚的那个组织，它这个间质纤维组织会增多，所以一直要求大家抗纤维化，这个怎么说都不为过，是吧？那这个心肌肥厚呢，这个严重的影响了这个预后，它成为这个心脏预后这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因为你这个病情如果再进一步发展的话，就会发生这个心脏这个综合征，出现这个心力衰竭。心力衰竭大家从字面你都知道，心功能慢慢降下来了。我们舒张性这个心力衰竭这个患者中呢，80% 他都有这个高血压这个病史，或者他这个病因都是高血压。我们知道这个冠状动脉呢，它其实在这个动脉里边它属于比较大的这个动脉。那么血压升高和这个冠状动脉中央硬化呢，那么根据现在这个研究呢，它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高血压呀，它造成这个弹性纤维啊散裂或者这个断裂，这样的结果呢又会导致这个成纤维细胞分泌的这个胶原纤维缠着于我们这个动脉壁，这样就导致这个后者呢增厚和这个僵硬，就是我们说我们这个冠状动脉所以呢引起了内皮功能的这个障碍，这是这个冠状动脉中央硬化这个斑块形成的重要因素。那么随着斑块的这个扩大呢，和管腔狭窄的这个加重，就是我们说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的加重，可以产生，那大家都知道你这已经斑块加大了，那么心肌不就是慢慢开始缺血吗？如果斑块这个破裂了，或者这个斑块软斑块出血了，以及继发性的这个血栓形成呢，它就可以堵塞我们这个管腔，造成这个心肌梗死。那你这样表现在我们听众可能就是某天早晨受不了了，120赶快，谁最忙？腹外最忙，腹外一年要做15000多例啊，那平均一天30-40例都等着在那装支架，你看怎么来的？不就是个高血压吗？大家要防微杜渐，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所以我们说当你有了高血压，在吃降压药的同时，你一定用好这个抗纤维化，用好绿色的这个茶叶提取物，茶红素、茶黄素、茶褐素组成的这个茶色素，去抗这个心肌纤维化，去抗血管斑块的形成。 所以刚才您提到长期的高血压会对心脏这个特别重要的器官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这还没有结束，你像我们说这个脑的这个小动脉，尤其是我们这个楼底动脉环呢，是高血压动脉硬化形成的好发部位，它呀可以造成我们这个脑缺血或者这个脑血管意外。另外我们颈动脉这个粥样硬化呢，同样可以导致我们这个 这个后果。那么近半数这个高血压患者呢，脑内这个小动脉它都有许多微小的这个动脉瘤，这呢是导致我们脑出血的这个重要原因。这个微小的动脉瘤这个病理改变呢，它和这个粥样硬化不同，但是这个动脉瘤形成它和谁有关？它和我们高血压和年龄呢有密切的相关。我们年龄越大，你的高血压病史越长，这个脑这个微小动脉瘤呢形成的就会越来越多。你看有些这个脑血管意外，有些人是眼睛有问题，有些是脸上有问题，有些人是吞咽有问题，有些人是肢体有问题，这决定于你那个脑内动脉哪一段堵了，管的哪一块这个中央区域这个神经中枢呢受累，哪一块堵，哎，哪一块功能出现这个障碍。所以这你看脑血管意外在临床到今天没有一个标准的治疗，必须哎去发生了以后，不管你是出血性的还是梗塞性的，我先要么给你做加强 CT， 我要么给你做这个核磁共振，看你堵在这个部位，然后这才制定相应的治疗措施。所以目的呢就是告诉大家，第一吃找到适合你的这个降压药，把血压稳下来，但是不是说降完血压就不管了，核心是要防止高血压的并发症。防止并发症呢，你就是说这个防止硬化嘛，不管是脑动脉的、颈动脉的、心脏的、肾小球动脉的还是肠筋膜的，防止它的动脉硬化。那我们给出的方案一方面就是抗纤维化加这个茶叶提取物茶色素，还有一个就是抗纤维化加这个亚翔这个古方啊，它活血化瘀这块呢是非常非常有好的这个作用的，大家可以进一步了解。 好，那刚才呢您也提到了长期的高血压呢确实会造成很多器官呢都会受损，那刚才您主要提到了这个心脏啊，比如说会有这个大心的这样的这个表现，另外呢像这个脑血管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哈。所以呢刚才您给到的这样的一种改善的一种方式，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无论是抗纤维化还是用茶叶当中的这个提取物茶色素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您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千人一方，我们是根据每个人的病况的情况有针对性的给您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应该说可能每个人的方子都是不一样的。 没错，那个我们就是说老是给大家说你吃药你是必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开处方。保健国家其实批的功能是22种吧，但是并不是说哎我们不讲原则的就去随便去吃啊，或者听一些这个不靠谱的这个讲座，或者去开个会给一点这个小利益，哎我们就去吃，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老是这种思想，这是不对的。 对， 必须就是你说的一人一方， 是 针对性强的这个方案，你保健才会有效。 好的，那如果您想需要这个健康管理方案的话，针对您个人的健康状况啊，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 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职务。醒脑汤以三七、杜仲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而组方，即使在今天也广泛的应用于高血压的调理及防止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黄帝内经》记载，中药三七归肝经、胃经，有止血、散瘀、定痛的功能。杜仲归肝经、肾经，有补肝肾、强筋骨的功能。丹参归心经、心包经、肝经，有活血化瘀、凉血安神的功能。葛根归心经、脾经、肺经、膀胱经，有生阳解肌、行气行脑、消渴的功能。地黄归心经、肝经、肾经，有滋阴养血、消渴的功能。昆布归肝经、胃经、肾经，有软坚散结、调压降脂的功能。关于醒脑汤的组方和应用已经写在了血管硬化防治白皮书里，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可拨打电话免费索取。 好，听众朋友，那下面呢，我们就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与养生之道的故事。 我是2015年8月份，听了的讲课以后，按照张正主任给我设计的方案，开始进行这个抗纤维化。我3个月以后吧，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改观，而且呢，这个能睡觉比较好了，血压也比较正常了，慢慢的呢也觉得有劲儿了。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就感觉到那个精神状态好了，睡眠改善了，所以我就那个继续按着张正主任的要求，服用。经过将近3年多的时间吧，我现在身体状况很好，不但可以那个适应家里边的这个家务劳动，还能帮着看孙女儿。原来孩子们也担心我，现在看到这个状况以后，孩子们也都放心了。我自己呢，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改观，还经常出去旅游了。前些天还从黄山和泰山回来，也没有感到多大的疲劳。我很感激这个张正主任。经过抗纤维化以后呢，我确实感觉到自己像变了一个人。在抗纤维化之前，我血压高，失眠，整个人就没劲儿，脸色黄黄的、昏暗的，没有劲儿，就是精神状态特别不好。后来那个朋友在公园看见我的时候，就跟我说起来，他说你去试一试，我就去听讲课。当时正好张正主任也在，就让张正主任又给我看了看，给了我一个方案吧，我就按着这个方案这么走下来的。我以后会继续使用抗纤维化方案，而且呢还要继续和我周边的朋友，只要他们需要，我会向他们做宣传的。 哎呀，听到这位朋友的这个经历啊，我们也是非常的欣慰，也特别的高兴哈。真的透露出呢，语言当中就透露出啊，他一种这种重返青春的感觉哈。 哎，你看，就是一个高血压，我们一个口语啊，大家说的，哎呦，我的精神不好，精神不好。那么什么是精，什么是神？那我们中医里面是先天之精，对吧？神呢，是我们这个神态。你看他说他没劲儿，没劲儿。你高血压的一个 刚才讲过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并发症，就是性功能减退。 嗯， 当然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那么典型，一定你的心肌就给肥厚了，可是你心脏的工作效率下降了。我们说人体这个活动一刻都离不开氧，尤其我们这个大脑，你缺上这个四五秒钟，你这个意识就会障碍，你缺上个四五分钟，就会发生不可逆的脑神经元这个损伤。你说当你高血压以后，你血管里面有这个斑块，心功能减退，那你不就一天生活在迷迷糊糊这种状态吗？ 嗯， 那你这会儿出来的这个没劲儿，什么原因？就是一个心肌供血不足，还有一个全身体循环的供血不足。你说你这个失眠，很多人老是吃安眠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它是兴奋抑或者发生这个抑制啊，它是有节律的。我们一个常说的话是生物钟，这是我们形成了这个抑制和兴奋的这么一个规律。我们该睡的时候，诶，它就处于抑制状态，它就该睡眠了。可是当我们的这个神经功能紊乱以后，我们这个抑制和兴奋开始这个错乱，诶，我们就是这个抑制不住，晚上睡不着。这个时候我们你看用化学药物的方法，我们去用这个吃安定啊，或者其他多种这种安眠药去什么抑制你这种兴奋。抑制分是什么呢？我身体这会儿是抑制不了的，你强行的用药物，你并不是顺应自然。 嗯， 这会儿怎么办？凡事皆有因，我们找到这个根儿，哎，我们就去，哎，才能达到这个康复这个目的。 嗯， 你看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瘀症啊，中医里面讲这个瘀症，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现代医学这个凝血这个问题。那你当血管堵了以后，其实引起来的变化那不就是缺氧吗？缺氧它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嗯， 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丹参、葛根、三七、豆中、生地、昆布这么一个组方呢，它就是个活血化瘀的这个方子。尤其对于我们今天脑血管不管是你今天仅仅有症状，或者你已经出现意外了，在康复期，哎，再加上一个抗纤维化，这种方案呢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嗯，那针对您个人的这个健康状况啊，如何寻求一个更适合您的养生治疗康复这样一个方案的话呢，请您跟我们联系啊，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27。那最近呢，这个提出健康问题的人真的是非常多，希望跟张正主任啊、贺云主任进行交流的朋友也是非常多。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将在9月19号上午9点钟在环岛博雅大酒店三楼将举办一个相聚中秋共促健康的听众答疑会，届时呢，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将亲临现场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问题哈。凡是到场的听众朋友都将得到一份健康礼品，但是需要报名。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27。好，那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么昨天我们问的是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教授给高血压患者开出的五张处方是什么，那么答案是放宽心、用对药、管住嘴、迈开腿、零吸烟。您回答对了吗？好，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我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胡大一教授说，百分之多少的原发性高血压和食盐的摄入过量有关？答案是什么？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 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显著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能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中药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欲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好了，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张正主任。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 这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只为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心，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是歌声很嘹亮，纯纯就是笑得很健康，当你觉得很受伤，想找个小小避风港，我就在你的身旁，关心从来不打扰。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